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33集。 喂， 哎哎，小唐子，是我。那个陆灵啊，在我这里，我现在找到烧到他的方法了，我就是想问问你的想法啊。 没这东西也挺好的，盛家人为了他东躲西藏，担惊受怕，我还记得那一大群女人像坐牢一样生活在溶洞的样子呢，以后他们应该就能过上正常人的日子了。 挂了电话以后，神棍发了一会儿呆，然后又给石家信打了个电话。石家信同样沉默，只说了一句话： 你要是能早点处理他该多好啊。 唉， 神棍明白他的意思，早点处理了游丝也许就不会死了。但话又说回来，早点处理了，圣石两家早早的散了，石家信还会是这个石家信吗？还会认识游丝吗？ 还有什么？里头还应该装什么？ 江炼的话打断了神棍的思路，神棍回过神来，一一点数： 山胆我带着了，水晶在漂移地窟里头，山胆灭了水晶之后应该就没有水晶了，跟烧掉也差不多。西壤也在漂移地窟，还有就是孟小姐的金铃，我不好去要啊。 哼，要了他也不给吧，能跟你急？ 所以呀，那么小的东西我觉得就算了吧，反正金铃也不是关键，少这么一样也不至于要命，顶多我这伤口不能100%愈合呗，只要不再往下烂了，愈合个90%我就满意了。 进山开始，两人的遭罪也开始了。江亮万万没想到，横亘在焚香路上的第一号敌人居然是牦牛。他不会赶牦牛，神棍也是半吊子，那牦牛开心就往前走，不开心就不走，你让他往左他偏行右。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那执拗的牛角掰对方向，枪链也是汗流浃背。 哎呦我的妈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上次来只牛明明挺好赶的 啊。哼，上次一切都有山鬼负责，你就是跟着走，当然能有热汤热饭吃，有安稳觉睡了。这次谁给你的勇气一个人走啊？没有我在，我怕你没走几步就被牦牛给踏平了。 这一日两人下午就扎营休息了，因为野外住宿需要守夜，江炼打死也不敢让神棍守。但开了一夜的车，走了一天的路，再紧接着轮值一夜，铁人也吃不消啊。他只能调整作息，抓紧白天的时间补觉，这样一来赶路的速度大大降低。第二天江炼照例是下午就钻进了帐篷，他伤刚好又每天消耗体力，补觉时间远少于职业时间，是以眼一合就睡得特别沉。一觉醒来天已经擦黑了，江炼睁开眼睛时想起了孟千姿，觉得自己那所谓信号不好的鬼话大概撑不了多久。 千姿又不蠢，这白天黑夜的老是信号不好，搁谁谁都不会信啊。 他欠起身子去拉帐篷门的拉链，拉链是从下往上解锁的，边沿的布渐渐往两边塌坠，刚拉开一小节，江炼猝不及防，居然吓得跌坐回去了。孟千姿居然就坐在他帐篷的正门口，那兴师问罪的架势直追三堂会神。 不对，可能是做梦，刚醒，脑子有点不清楚。 江炼又小心翼翼地凑向那个缺口，才刚近前又唬了一下，孟千姿蹭的一下就凑了上来，两只乌溜溜的眼睛正卡在缺口里，顿了顿，眉梢吊起，满眼傲气地说： 你怕什么呀？躲什么呀？躲得过去吗？哼！ 孟千姿哼了一声，再然后就不见了。谎言戳破，江炼灰溜溜地尬坐了一会儿，觉得还是得勇敢面对，于是拉开帘门出来。天已经全黑了，他看到不远处多了几头牦牛，也多了几座大小帐篷，高处设了岗哨，有人正在望风。熊熊的篝火燃烧起来，发出噼啪的声响，这是要做饭了。孟千姿架势摆了个十足，不高兴全在派头和高昂的下颌里，煮了一根特制的帐子，如指点江山的领袖，宁可去观察那半废的汤锅，也没正儿八经的瞧过江炼一眼，更别提去搭他的话茬了。江炼打定主意，只要孟千姿看自己他就笑，反正孟千姿那点气全在姿态上，撑不了多久。果然吃饭时气氛就松动了，江炼和神棍被请去和孟千姿一起吃，孟千姿在自己帐篷里用餐，见两人过来头也不抬，依然细嚼慢咽，边上放着两份没动的汤饭。江炼拉着神棍坐下，汤碗捧起，先批评神棍： 早知道最后还有这么多人，你说你何必搞出那么多幺蛾子，还害我赚了两天的牦牛。 哼，活该。 听见没？说你活该。 这脸皮也是没谁了。孟千姿瞪了江炼一眼，江炼立马贯彻方针，赶紧笑了回去，那种随便你怎么讨厌我，我就是喜欢你的笑。孟千姿哭笑不得，清了清嗓子，先去看神棍。 神棍，有件事儿大娘娘让我问你。 啊！ 神棍正夹起一块土豆，闻言筷子一个不稳，土豆就滑脱了。孟千姿吩咐完，孟劲松就点了五个人，两台车赶往财蛋。他和孟千姿两个单独坐了一辆车，出发还没到一个小时，高静红的电话就追过来了。孟千姿自觉做得不过分。 大娘娘，江炼他们可能会有危险，我赶着去看看。我知道丧葬的事重要，我不会误了的。 不行，子宝，你回来，那里危险。 我知道那里危险，但我都去过一次了，我知道分寸，我会注意的。大娘娘，你别老说不行，你不让我去也可以，你总得给出个让人信服的理由吧。 不信你去问问神棍，他也不会支持你去的。 好，我问他。 孟千姿调转快尾，敲了敲神棍的碗边。 没我，你能喝得上热汤饭？你说，你为什么不支持我来？ 其实这种事儿，当事人应该有知情权。不过我又答应了大姑婆要保密。是这样的，这趟呢，我见过你大娘娘，知道了一些事儿。 还真有缘故。 这个你知道葛大先生吧？你小的时候葛大先生给你看过命，具体呢等以后有机会你再了解啊。总之呢，他说的跟三江源那个螳螂人写下的话有点这个有点相似。 说我会死在天梯上？ 也不是，葛大先生说的是断线离枝入大荒，但姑且让他先这么理解吧。差不多吧。祭凤陵，焚龙骨，见天梯。上一次你平安出来，那是因为你压根就没见到天梯，但这一次是去焚香。我觉得你别去比较好。 这种预言真的可信吗？ 千姿，宁可信其有，你都知道了干嘛不规避呢？哪怕这预言不可信，你也照做就是，至少图个心理安慰。 那我送你们去总行吧？ 或者我离得远远的，时刻谨记避开天梯。 好像也是个办法。神棍迟疑着点了点头。至于什么无情保命、绝情断爱之类的话，反正跟这事儿也没关系，索性先咽下。 这件事可以先过去了。不过焚香又是怎么回事？忽然火烧火燎的就要焚香，不焚香还能要了你的命了？ 说对了，真就是要命的事儿。事实胜过一切言语，神棍下意识就去掀衣服，江令眼疾手快，一把摁住了他的手。 咱这还吃饭呢？ 横衣种种，神棍已经讲过一遍了，懒得复述，也没有兴趣温故。饭后拍拍屁股走人，留江恋在那儿慢慢地讲给孟千姿听。这可真是个漫长的故事。江恋讲了很久，先是坐在帐篷外讲，后来入夜外头太冷了，又转进帐篷里，再后来风嗖嗖往帐篷里灌，又拉上了门。到末了，一人拥一条睡袋，半蜷缩着挤靠在一起。故事讲完，外头都没有声息了。孟千姿听得头昏脑胀的，试图理出一条头绪来。 所以彭一让矿祖带出了他的血和箱子，神棍是彭一融血之后的恩代孙，他这样的人天生就是有使命的，在完成彭一未完的执念。 彭一当时应该是想把情报送出来，不过我很怀疑他知道矿祖一定会贪箱子， 所以他也设计让矿祖成为保管箱子和提供尽量多信息的人。 没错，彭一也是什么都能利用，很懂得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利用凤凰眼去藏凤凰灵，利用矿祖去保管箱子和静昆仑的必要信息，真正的后人窥见法门之后打开箱子，又能接收到他留下的真正任务。 他还给自己的后人设下了删胆的关键词，反正麒麟经的育成要很久很久，他有足够的时间一再尝试，他的后人会一代接着一代去找。 找到山胆就是找到了灭水晶的关键，找到矿家人，找到箱子就是拿到了龙骨残片、凤凰灵以及开启山肠的钥匙。打开箱子就必须要按照它的设计进昆仑入山肠，最后灭水晶焚香。这漫长的岁月里，彭毅的计划几乎都赶上了变化，唯一发生的曲折是杀出了个阎罗。阎罗使得山肠的开启提前了好几十年，而他匆匆一入只是为了钓个麒麟精。可是如果没有阎罗呢？没有阎罗就不会有邝同胜和邝家几代女人的纠葛，江恋就不会被收养，会长久的在街头徘徊，也就不会出现在湘西和他一打结缘。人的相识真是很玄妙的事儿。往小了想，只是擦肩而过；往大了想，居然有几千几万年层层叠叠的铺垫。孟千姿不觉就倚进了江恋的怀里，江恋顺势搂住他，低头吻了吻他鬓角额头。 现在唯一最想不通的事情，就是彭一去了哪里。根据神棍收到的信息，山肠完成之后需要收肠。而箱子是唯一的压错，也就是相当于房门已经反锁，钥匙也锁在了屋内。彭一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设计，使得箱子被拿走了，山腹里的人却丝毫没有察觉？真是这两天想的都头疼。神棍每天都要念叨20句彭一去哪儿了，爸爸去哪儿了他估计都没有这么念叨过。哼，那山腹里到底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？ 有啊。 哪儿？ 你们都没想到吗？来生入口啊，段太婆是为了什么去的昆仑？是为了点燃龙骨照进来生，祭凤灵焚龙骨现天梯。阎罗也说过，点燃龙骨时见到的是入口，那山腹里到底还有什么地方去呢？入口啊，还有一道入口。 我操， 有那么一瞬间，江恋的心脏都快跳停了。对呀，入口 他和神棍怎么都没想到石台之上有一道入口呢？心脏短暂的近乎歇止之后，又是疯狂的暴跳。他还不知道入口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但假如横一进了入口，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抱着一口假箱子进去的，那么所有人都会以为彭一带着箱子走了，这样矿组带走箱子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，因为只是一个死了的人带走一口消失在入口里的箱子而已。神棍正睡得迷糊，被江恋从睡袋里给拖了出来。听完江恋的话，他也愣住了，反应了好久之后才一拍大腿。 对呀， 他们居然都没想到那儿还有个入口。关于这个入口，其实一直以来断断续续已经不止一次接触到了。最早是段文熙，他很执着，还曾透露过焚烧龙骨可以召见来生，入口对他来说是来生的通道。然后是八枚法师的解读，他说能帮你听到徘徊在入口的人不甘的声音。就是因为这话，他们联想到了圣家的灵，灵音能让人听到的就是逝去者不甘的声音。在这里，入口是阴阳分割，生死码头。再然后，在五百弄香，孟千姿逼问阎罗燃烧起龙骨的时候，是不是真的看到来生了？阎罗写的是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是条入口。对阎罗来说，那就是条诡秘的入口。紧接着，神棍的梦里看到皇帝一族点算箱子的现场，听到有人念唱《山经》一卷，《海经》一卷，《大荒经》一卷。他猜测山海是对应地理，大荒是对应天文，是六合之外茫茫宇宙，而绝地天通是断绝和天外的联系，留下唯一通道，也就是昆仑天梯。他由此得出天梯是大荒入口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看到葛大先生的判词断线离枝入大荒之后，他立马联想到了螳螂人的那一句天梯你会死在那里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两句话完全是一个意思。所以他给高惊鸿的建议是让孟千姿尽量远离昆仑，再也不要回来的好。江恋心头发寒，不觉就看了边上的孟千姿一眼。 你看我干什么？我知道这个入口八成就是天梯，我会避开它的，绝不靠近。 其实我和神棍一直没想到入口也是有原因的。通俗来说，入口是神魂去处，人死了，身体腐烂，神魂消失，用现在的话说，消失在茫茫宇宙深处了。蚩尤一方费尽心思找到水晶，为的不就是长久保存意识，怕神魂消散吗？所以对他们来说，山腹内的这条入口是最可怕的地方，进了入口就全完了。 龙骨焚香被安排在这个地方是有道理的，所谓的彻底焚毁，也许本质就是一场盛大献祭。 最可怕的地方，那蚩尤的人在里头做工程，不害怕吗？ 哼，我们在那个石台上待过，也明知道天梯就在那儿。那时候你害怕吗？ 那时候害怕，根本没看到啊。 所以啊，上古的传说里，天梯是沟通天外的桥梁，后来绝地天通陆续就毁弃了，只剩下昆仑这一道还被封印了。被封住的天梯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天外的东西进不来，人间的种种也出不去，只有神魂从那儿过路，而且一去不复返。对人世再眷念，那也只能徘徊在天梯入口。怪不得总也没想到这条入口呢，下意识我们就没觉得这是人能去的地方。 我们山鬼的精灵九用，其中有一项就是起天梯。 我早就说过，山鬼不只和山同脉同息那么简单，你们很可能就是钥匙，是有能力开启天梯的人。 等一下，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